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 这是方季韦在1990年的老歌，叫做《爱情的故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不过我个人却固执地认为这首歌相当适合在搭长途汽车的时候来听。因为很多年前我还在江苏台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被台里派到苏州去主持一场晚会，那场晚会时间跨度极长，我觉得好像一直到12点钟左右才结束。结束之后就乘着那个演出的大巴车回南京，那个时候高速公路好像还没有现在如此发达，从苏州坐大巴车回南京要4-5个小时，所以你上车就是一种昏昏欲睡极为疲惫的状态。可是不知道在行驶到哪里的时候，突然车里就飘来了这首歌，我突然觉得好像工作所带来的那种疲惫感一下子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被洗涤干净了。当然我知道这首歌其实是在唱爱情失意的那种心情，相信会有很多的朋友在今天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更多的是自己爱情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我期待着你听到这样的旋律，想到自己过往的经历不是感伤的。提到方季韦，可能现在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是谁，他也算是90年代初期一个比较出名的玉女型歌手。她在高中一毕业之后就出道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就以那种清新健康的形象迅速走红。我记得她的成名曲应该是那首《悔》，不过她早期的歌曲都是以清甜为主。如果你还没想起来，那我告诉你，在1991年她还当红的时候，出演过周星驰的一部电影叫做《上海滩》赌圣，她在其中担当女一号。而且在1991年她还加入到了新艺宝，与王菲等等歌手灌录合集，所以可以说她是在90年代非常火的一个女歌手。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我前面提到周星驰1991年的老电影《上海滩赌圣》找出来看一看。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也是他演唱的，叫做《愿苍天变了心》。 如果让我遇见你和你睁大眼睛，用最真的心换你最深的情，如果让你遇见我而我依然年轻，也相信永恒是不变的曾经。就算是伤心也当作是无心，时空阻隔，岂止长路迢迢，青丝缠绕，岂是长发飘飘，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烦恼，本是云 当作是无心，时空阻隔，几只长路迢迢，情丝缠绕，几世长发飘飘，那红尘俗世的人为什么总是多情人烦恼，本是云该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想要在这时间让你跟我一起回到童年。这是来自于郝邵文。白乌龙， 阿弥陀佛，告告告！ 头上白乌龙，勇敢往前冲，不是一条龙，那就是一条虫，和尚不吃肉。 24年前，郝邵文在出演这部电影《新乌龙院》的时候才4岁，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回过头去听他当时为这部电影所配唱的这首《白乌龙》的时候，不论是口齿不清还是口水满嘴没擦干净，给你的感觉就是他的歌声在当时就有种沙沙分不清的感觉，但是如今听来却相当的欢乐，仿佛来自于生活的那些压力还有工作的那些紧张的节奏都可以在他的歌声当中全都被忘掉。和尚摆乌龙，勇敢往前冲，不是一条龙啊，就是一条虫。从前那个叫做乌龙院的寺庙里头，一共有两个小和尚还有一个老和尚。时隔24年，导演朱延平又带着系列新作《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归来，那个地方依旧是热闹非凡，高手如林。这 实我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宣传片，你在看到宋小宝出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种跳戏出戏的感觉，不是他不好，我私底下相当喜欢他演的一系列小品，包括他出演的一些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只是在提及这部陪伴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经典的喜剧片的时候，你又觉得他的出现有一些突兀，因为他红在当下，他的标识性太强，他跟24年前童年的我们没有太多关系。换一句比较文艺的说法，就是回忆的回廊里面只能够容纳那么多人，就是那些原班人马，再多出来其他人就感觉装不下了。当然这可能只代表我个人的感受，我在接受这部影片的时候需要一点点时间去适应，但是不妨碍你自己去观影，自己去喜欢。告诉各位，这部新作《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大概是在夏天7月份上映，这个时间想要跟你一起来听在24年前那部老电影当中吴孟达曾经唱过的一首老歌，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对，就是老和尚在如厕的时候，吴孟达在唱这首歌，然后他被老和尚揍了一顿，说上厕所都不能安生。是不是想到了那样的画面，一下子觉得好欢乐。好，来听歌吧，难得在听这种情歌的时候没有伤感的这种状态。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总是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吻别，这是张学友在1993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作词何启宏，作曲尹文琪。1994年这首歌获得了第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国际歌曲大奖等等奖项。而尹文琪也就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编曲人奖。他创作《吻别》的初衷是来自于一部老电影，叫做《末代皇帝》。1988年，这部老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音乐奖项。而为这部电影配乐的是坂本龙一，是尹文琪相当喜欢的音乐家。对这位音乐家在这部电影当中贯穿的配乐表现形式，他相当感兴趣。于是呢，尹文琪就想用自己的方式创作出有咱们中国特色的这种电影配乐，然后他就按照自己的音乐理念融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的器乐，做了一首分为4个章节的曲子。这就是《吻别》这首歌的前身。直到1993年，他当时任职在宝丽金，正好要帮张学友制作专辑，他就把他之前为这部电影而做的配乐又重新编写，最后就完成了这支《吻别》。我们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往下听，来听在1994年他帮李克勤创作的《一生何求》。 再见以后要等多久，我的心才不会颤抖，你的容颜不再如此冷漠。一半青春与你度过，如今好像少了什么，独自一个人不知怎么走。多少爱恨都能挽留，只是你用力放开手，不必再说到底情愿够不够。分手你有太多借口，等你只有一个理由，相信时间总会让你感受到我的温柔。我这漫漫一生何求，不过等待一次你的回眸，发现在灯火阑珊处有个人还在为你守候。我这漫漫一生何求，长夜未尽以前没有对错，如果有情是火焰能挽留，只是你用力放开手，不必再说到底情愿够不够。分手你有太多借口，但你只有一个理由，相信时间总会让你感受到我的温柔。等待一次你的回眸，

琳所演唱的一首老歌，叫做《张三的歌》。这首歌是1986年的一部老电影《父子关系》的主题曲，原唱李寿全。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叫做李寿全的人，大概都是从这一首张三的歌开始的吧。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者是他的好友张子石，后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他们未必了解最初这首歌的故事。李寿全说，其实这是一首讲述父子关系的音乐作品。他说，当年我的朋友移民美国，但是却遭遇了婚变，他就那样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异国他乡，其实生活很辛苦，于是在这种心境的状况之下，他创作了这首歌。所以最早李寿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听来其实还是蛮悲戚的。当然歌曲在最后的时候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找到一些光亮。这样一首文字极为简单，简单到连小朋友都可以看得懂的歌曲，让人在听了之后难免会感慨，像张三李四一样的小人物，普通人就是身边的你和我，而生命的这种悲叹，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可能会发生。如今张子石先生已经去世很多年，但是因为这首歌，他的名字会长留于世。当然我们要感谢李寿全先生后来的作曲和演唱，使得这首歌得以广为流传。说实话，我们听了不下十个非常知名的歌手的翻唱版本，而我个人最爱的，我也觉得是流传最广的版本，就是蔡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它给人感觉是温情脉脉，韵味深远，但是又如此轻快美丽而又优雅。蔡琴有一次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说过这样的话，她说，我能做到的就是唱好歌，希望我的歌声能够带给朋友们心灵的环保和快乐。而蔡琴她的歌声给我的感觉就是淡，平淡的淡，像是第三泡的茶水，苦涩和浓厚都已经属于过往，止于淡香。是不是会觉得一下子那种意境就出来了？就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延续这种淡香，来听蔡琴所演唱的《最后一夜》。 才不晚，恼人无辜，何不尽醉人春秋。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我们继续往下说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蔡琴的《最后一夜》，陈志远作曲，甚至作词，收录在蔡琴1984年所发行的专辑《此情可待》当中。当然，这首歌曲也是电影《金大班最后一夜》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改编自白先勇的《金大班最后一夜》。这首歌曲以诗意对仗的词句，鲜明的三拍节奏，成就了温柔的舞曲，可以说非常贴切地再现了主人公漂泊无依的一生。这首歌获得了当年第2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音乐奖。有人说，电影和歌曲一样，都是一种曲折人生，将别人的一生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就得以了解，然后产生共鸣。遗憾的是电影太老，我没来得及看。不过白先勇的这本小说，包括这出话剧，我都有看过，我觉得相当精彩。延续这种听歌的线索，继续往下听，来听梁朝伟的《最后一支舞》。 王维维的像一场微信的沉默，蓝蓝的欲望又来轻轻拨弄，心夜夜的走不开就随它放纵，痛苦又快乐翻滚着爱与恨，吵闹闹世界我听到它的寂寞，拥抱以后又留住什么？梦已醒，我们跳最后一支舞，他的手慢慢的在抚摸，轻轻的贴着我每一步。梦已醒，跳过了最后一支舞，我还能听到他的心跳，空气中充满他的气息，我们做过的梦想尘埃扬起又化落。心的沉默，风蓝蓝的欲望又来轻轻拨弄，心夜夜的走不开就随它放纵，痛苦又快乐翻滚着爱与恨，最后一支舞，他的手慢慢的在抚摸，紧紧的贴着我每一步。梦已醒，跳过了最后一支舞，我还能听到他的心跳，空气中充满他的气息，做过的梦想尘埃扬起又化落， 梁朝伟最后一支舞，我想看过那部老电影的朋友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很容易产生共鸣。梁朝伟一开口，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和南美风情瞬间就会向我们脑海袭来，可是一切都过去了，没有人可以阻挡生命中的每一天的流逝，正如我们没有办法去战胜衰老一样。当张国荣落寞地徜徉在酒吧里，与他紧密贴在一起的舞伴早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人，而电影当中的另外一个主角终于来到了他们曾经一起寻找并相约前往的阿根廷瀑布，可那曾经美好的憧憬顿时随着壮阔的水流化为乌有。如此良辰美景，却只剩下他一个人孤寂的身影。当然我们从戏里跳出来，我相信会有很多喜欢梁朝伟的朋友会说，他真的是被演戏耽误的一个好歌手。可能是吧。想在这时间透个私心来听他最红的那一首《一天一点爱恋》。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曾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和一起的永远，沧海都已曾桑田，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点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梁朝伟，我前面说了，可能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喜欢他的人会说他是被演戏耽误的好歌手。他也曾经入围过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项，那是1993年，对，就是张学友演唱《吻别》的那一年。不是他不唱，我觉得说起来可能当年他还是懒得唱。他曾经录唱片录了半张就撂挑子不干了。有人说，哎，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能不能认真一点？他的答案是不能。对，1989年他发行过《我心中有爱》那张专辑，可是在那张专辑里他只唱了5首歌，他就不肯录了，最后由他